学生吴佩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小姐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016级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吴佩林。 哎，听这说话声外加长相， 我觉得 他 长得特别甜美，害羞。 是南方姑娘吗？ 啊，我是在北京长大的福建人。 福建人呐、 啊，福建人啊， 其实是南方姑娘。 你看过《虎三行》吗？ 啊，可惜，我就不能用方言跟大家打招呼，因为就是不会。我其实连听都听不懂，但是我觉得闽南话很好听啊。 但是长相我觉得还其实蛮南方姑娘的，就是秀气， 对，小小的， 不像我们北方姑娘一样 就特别大只是 吧。对，这两种风格嘛。 对对对，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播虎讲究箱的主题呢是戏精少女来袭。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佩林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能一个戏精附体的人。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会儿 文静 对 我们嘉宾自己也说了，自己看着很文静， 文静的呀， 可能在舞台上会不一样吧。 看着自己比较文静。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几段这个小视频 VCR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戏精啊。在播放他的这个视频之前，咱们先卖一关子。为什么说这个佩林小时候会，就不是不能说小时候啊，就为什么说他会特别戏精呢？这个佩林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就是总是会有戏精附体的时候。 戏精附体，这样我们先让佩林跟我们就是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戏精在他这儿是怎么定义的。 我觉得戏精就是戏很多吧，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电视剧里面演古装剧，然后我就会自己披个床单在我们家床上，然后就模拟自己就是某个公主或者女侠之类的。 无数少女心的梦，就是我也是这样， 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也是，就想自己是公主，然后想自己是娘娘， 对对对， 自迷正红，真的自迷正红。我很小就在家里玩这个，尤其深受，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深受这个《还珠格格》的 啊？对，没错没错，因为一直在重播，每个假期都会有。 对对对， 我们两个是一代人。深受《还珠格格》的烘托， 小时候嘛， 对， 真的那个时候比较流行， 一样的童年， 对， 童 年，同龄人嘛， 啊，对对对对对，强行把自己的年龄拉低是吧？ 提醒我们左哥， 好，我小的时候也一样啊，就是拿这个小男孩小时候不都爱玩枪嘛，那个玩具枪家里有好几把，然后那个时候就也那个时候应该是《亮剑》吧，还是《士兵突击》啊什么之类的啊， 《亮剑》 亮剑更早。 对， 然后再往早的话应该是电影《太行山上》。 没看过。 我也没看过。 我跟你毕竟不是一个年代的。 对，就是这些比较偏于武打的或者是战争片题材的电影、啊、 拿个毛巾砸头上冲啊、 哎、 这种。 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种那个八路军啊红军啊，这个他们当年那个 热血一点。 对对对对，我每次就会拿这个枪啊，因为不是有一床嘛，我就在这边床这边饰演好人，床这边饰演坏蛋， 人格分裂， 人是两绝， 一人分是两绝。 我们大泽老师从小就人格分裂症。 对，小时候分成俩、现在可能分成20个。对，这个刚刚佩林跟我们说小时候都会有一个公主梦啊、这个不知道各位亲爱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们今天的嘉宾一样总是会被戏精附体那么两三秒钟。哎，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小时候会拿着床单来演公主，进入到，因为刚刚咱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也听你说进入到小学之后也是参与了一些戏剧的演出是吧？ 对，我小学因为在舞蹈队，然后当时我们演过一个舞剧，就是童话，然后我在里面演白雪公主。那是特别小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戏剧节，然后我是在就是我们班原创的一个剧目里面，就是主演了那个剧。然后当时那个剧里面那个角色其实还挺多变的，就是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装疯，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女编剧，就跟我现在身份非常的接近。然后他为了寻找写作素材，所以去了疯人院里面，为了跟疯子能够打成一片，所以他自己也就是接近那个状态。然后我其实一开始就很难演这个角色，因为我就是看着就很文静，然后 当时 第二 提醒，一直提醒大家自己很文静， 我要 cue 一下这个点。然后就是当时因为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啊什么的，所以给同学的印象其实都是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很文静的人。 然后就是没有看出我还有疯的那一面，所以我其实也是就是放飞自我，然后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突破吧，然后就是最后的呈现还挺好的。 疯魔不成活， 对， 什么什么 是个，就应该是个挺不疯魔不成活 啊、哦、 啊，这不《霸王别姬》里面的那里面一句话吗？没文化， 这不真可怕。 但是一说这个就是假装疯子这个角色，应该听着就挺难的， 对， 应该比白雪公主难。 对对对，升级了。 就你想一想，其实想一想，演一个疯子会要比演这种正常人，或者说演这种白雪公主啊，或者其他公主啊，舞刀弄枪的这种要难演很多。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佐老师本次出演是挺、就是那个的，就挺精神的。 张什么？ 就我们大佐老师 自己，老师 就是本身出演就可以去做这个疯人院的这个圣人。 哎，我这也找到了之前几张这个佩林在演出时候的剧照啊。 哇，就是各个角色都有， 哎、 这有。 对，哎，这个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左上角这个角色是、 这个是今年七月份，当时我在那个专业的小学期的短剧汇演里面，就是我演了四个角色，那一天就是两个小时演了四个角色。然后左上角这个是当时就这个角色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编剧的作品第一个就是登上舞台的作品、 啊、这个是你 对这个是我编剧的对。然后这个角色他是就是我讲的是一个汶川地震的故事，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丈夫的一个女性，然后但是他因为他的女儿马上要参加高考，所以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女儿，就是他一面又要掩饰，然后一面同时又特别的思念就是丈夫的离开，大概是这样一个角色， 特别有挑战性。 哎，真的，你看这个眼神啊，就跟现在他的眼神，大家这个我可以再切回去看一下这个佩林现在的眼神，再加上刚刚哎 清澈文静， 来再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左上角这幅图的这个演员的这个眼神。就是 很有戏、 真的就很有戏，一看就是一个戏精妇女， 是做什么事情就有什么样子，怎么会这么快的去转换就是不同的情感和感觉、 就可能还是前期吧，就是我们也排练了很长时间，然后 做了准备。 对，因为我觉得就可能当编剧也会有一定就是优势，就是在表演的时候会更能够就是去揣摩那种人物的心思，因为本身就是构建这个关系的人嘛，然后所以就是可以就是走进这个人物，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短时间内就是体验四种人的人生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我们是用心用感受来说话的。 没有，这家一下子就把这个表演成分上升到一个高度， 总结升华。 非常好。这个刚刚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戏精附体的全过程啊。这个既然说到了戏精，刚刚佩林也说自己从小就开始接触戏剧，然后现在也是做了编剧，就是学的就是编剧是吧？然后自己也出了不少的好看的剧本，因为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剧目里边应该都是你就是从你笔中写出来的本子对吧？ 就是第一个是完成是我来完成的，然后后面有我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做的。 自己都有参与。 对，都有参与啊。 对，这也是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对。既然说到这儿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佩林啊，因为这个编剧嘛，这个之后在电视剧里边或者是在电影里边肯定会占很大的比重的，就是在选角的方面。觉不觉得就是这个演员成名要一定要趁早？ 我是觉得其实这个是随缘，就是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表演的欲望，那如果有这种兴趣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然后如果能找到更好更大的平台，当然是一件挺幸运的事情，但是也不能为了成名而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不能把就是孩子当做一种就是赚钱的工具吧，就是如果说真的在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好的机缘，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能就是功利心太重了，这样可能反而会影响孩子的成长。 就是我们要站在这个孩子的自身情况和天赋，以及他自身兴趣，还有他的发展情况等等，是吗？就不能说我们强迫他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就比如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林妙可，这个女孩，对，小时候就很可爱啊，我们大家都觉得她唱歌在天就国旗下唱歌，觉得很可爱。 对， 但是就后来经过那个艺考的事件，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她的视频，就觉得可能受这个圈子的影响，就没有过一个特别 没有过一个 新的童年。对对对， 就是， 然后过早的去接触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圈子的一些东西，就可能没那么自然而然的去表露一些自己的心情和他的天赋，这是我的感觉啊。就我觉得其实出名不一定要趁早。 对， 就回答 总的这个问题。因为你看那个，你看啊，就最近前段时间比较火的这个《爸爸去哪儿》，刚不爱唱这歌来着吗？那个 爸比， 干嘛呀？ 爸比，你要去看小星星，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 占便宜没够是吧？ 你看那个《爸爸去哪儿》里边，陈小春的儿子那个， 小小春， 对，小小春叫什么？Jasper。Jasper 哥不会读，我不会读。 就是你看两个人之前在微博上火的那段视频，就是山鸡哥在喊他的儿子，就是特别大声的喊发火的时候，然后这个小小春就冲他爸爸说 Can you stop angry now？ 特别大声的就回复了他一句，然后这个陈小春呢在接后就是之后的采访当中也说了，他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进入演艺圈，也是不会让他去演戏的。 他有没有说什么理由？ 就是 觉得， 反正就是觉得应该保护 新的童年， 对，或者是说不想让他成长在自己的这个光环之下吧。 没错， 对，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特别火的，就是这段时间特别火的，我也没怎么看一部剧，叫做这个小戏骨版的《红楼梦》。 有着盛世美颜的几个小姑娘， 对对，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先看一下这部这个小戏骨版的盛世美颜的《红楼梦》。 姨妈，这么冷的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来，快坐下，坐这儿。香菱，倒公公的茶来。 是， 姐姐可当安了。她在里间，你瞧瞧她去，里间可比这儿暖和。我收拾收拾，一会儿就进屋跟你们说话，去吧。 哎， 宝姐姐， 二爷， 姐姐可大愈了？ 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 姐姐在作画？ 我在教婴儿描花样。林姑娘来了。 哟，我来的不巧了。 这话怎么说？ 早知她来，我就不来了。这我就更不解了。今儿她来，明儿你再来，如此渐错开来着，岂不是天天有人来了？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如何会不解这意思？ 哎，大家刚刚看到的呢，就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段这个小戏骨版的《红楼梦》。真的，我最开始还不大理解它为什么要叫做小戏骨版的《红楼梦》，要不就叫做小孩版的，要不就是童年版的《红楼梦》都好。但是刚刚看完几位就是年轻演员，不能说年轻演员吧，童星， 对 童星的表演之后，真的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神里边 看到戏， 对，看到这个。 刚才我们大佐老师还在低头看东西，听着觉得哎，好像有点味道。这一看，哎，左哥给我拍着我说，哎，这眼神还真是有点意思啊。 真的你就看三个人对戏的时候啊，这个 真的是 林妹妹， 有内容，有故事。 对，林妹妹和之前那个应该是西凤吧，就是 那是宝钗 啊。宝钗是吗？ 对 啊，对，两个人我之前没怎么看过，就是两个人之间的眼神交汇还有台词的对比，哇，真的是 拿捏的好到位。 对，真的不敢相信他是一个小孩能做出来的。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这个 嘉宾的啊，这个、为什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演戏，但是长大之后却选择做编剧了呢？ 这个其实是因为就是我一直都对戏剧比较感兴趣嘛，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想，就是如果只是去演，就是可能只是在表达就是固有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能够自己写的话，就能够把我内心的很多东西来表达出来，我觉得可能这对于我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但是我现在也加了学校的戏剧团，然后就是还是有机会的话还是会参演一些东西， 更喜欢创作、 对对对、 比起自己去演绎一些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角色，更喜欢自己去创作，然后自己再演绎， 感觉非常鲜活 啊。也就是说我们支持原创。 哎，那之后有没有想过是继续在编剧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慢慢的去会选择做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制片啊、导演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工作？ 就是现在可能没有太想好，但是我目前还是更倾向于就是做编剧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目前上课呀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作业，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还很喜欢这个专业。 我特别好奇，真的做编剧有那么多脑洞去想出新的就是创意吗？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就是真的会满脑子都是天马行空的幻想， 就是得就是日常积累吧，因为生活中其实会有很多灵光乍现的时刻，但是这种东西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你没有把它记下来的话，当你有一天想去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想不起来了。 你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对，以及记录美的。 大哥老师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眼睛，所以才会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偷偷问我们嘉宾，那我们偷偷问我们嘉宾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就是高考呀、什么的，作文分应该特别的高，是吧？ 我还真不知道我的作文分是多少，但是 平时呢？ 平时还比较好， 作文能力是比较强的。 对，但不过高考作文就是可能就偏向于议论这个方面， 对对对， 然后对，但是就是我是上大学之后才慢慢觉得自己就是还挺喜欢编故事的， 那肯定就是文笔也很 还可以。 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今天佩林来到我们的博湖点秋香，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些小的故事，还有他这个戏精成长的经历。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拜拜， 再见。只想一个人。